诸位同学，大家好。中国古老的《易经》说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必是必定，是非常肯定的词句。也就是说，因果报应是一定的事实。世间人所谓的真理，这就是真理。个人如果能够修善积德，这一个人呢，一定发福啊！福报自然会现起。如果一个人造作都是不善，纵然他家庭有福报，祖宗父母有福报，生在富贵之家，必定也会有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些四极不但在古代历史当中记载的很多啊，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现前的社会，无论在中国在外国稍稍留意，你都能够见到，证明古人所讲的话决定是正确的。感应的道理就是要我们认识因缘果报，了解因缘果报，肯定因缘果报的事实。作为我们这一生做人的准绳，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呢就能够收敛，就能够约束了，知道趋吉避凶，知道断恶修善。这是圣贤人的教化了，这叫做教育。那么现在人，现代的社会有没有教育？可以说没有了。那么国家办这么多学校，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在圆山灵济寺门口扫地，那个时候那个门口院子很大，树木很多，每天要扫除落叶。遇到几个学生，从那条路上上圆山去玩，他们的举止行为 不像是个念书人的。我看了之后很感叹，说了一句话，可惜这些人没有受过教育。我是给一同扫地的我们几个师兄弟说话，这个人听见了，三个人他们就回过头来问我，他说你说我们没受过教育是不是？我说是，没错，不像受过教育的样子。他说我们是台湾大学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你怎么说我没受过教育跟我理论呢？我说好，你说你受过教育，我问你，教怎么讲法，育怎么讲法，教育怎么讲法，你讲给我听听。他讲不出来啊。于是他这个气焰呢就下降了。那个时候的学生呢，这种是40年前了，跟现在不一样。他这个气焰就下来了，反过来问我，这向我请教。我就告诉他，教育是教你做人的道理啊。你们有没有学过？真的没学过。中国古老的教育，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清朝末年，宗旨都没有改变。教育里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教你人与人的关系，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和睦朋友，教你这些东西第二个是教你明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三层呢是教你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你们学过没有？没学过。落实到生活上，小学教育教你洒扫应对，你没学过？没学过。所以我看这个样子就没学过，你们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他又反过来问我，他说那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大学算什么呢？我说你问得很好，你们现在所学的是知识传习所，我说这个名称你觉得有没有道理？那个大学的招牌要取下来高等知识传习所，那就名副其实了，那不是教育吧。今天普遍的大众都已经把教育舍弃掉了，忘掉了，还谈什么？所以这个社会动乱，人民生活疾苦，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上只知道科学技术的传授，把教育根本失掉了。佛家教育，青莲大师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里面揭露出来，佛家教育的三个目标第一个，教人断恶修善；第二个，转迷成悟；第三个，转凡成圣。我在讲经的时候也提到过。教你转恶为善，就是帮助你决定不堕三恶道。你今世来生 依旧能够得到人天福报。这叫教育。第二个，专迷成悟，这是超越六道轮回了。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转迷成悟啊，把你的生活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呢，这是教育。最后的目标，转凡成圣，超越十法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教育。那么我们反过来看看，现在社会上教的是什么？教你科技，教你这些能力，然后你学会这些能力造业。前几天澳洲有个同学来给我讲社会的精英分子接触人才，他指的是什么？科学家这些精英分子接触人才造原子弹造核武器聪明到绝顶造出这个东西将来杀人一颗原子弹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接触人才精英分子没错，他是可以杀这么多人，造出来一定要杀人，国报在阿鼻地狱接触人才将来到哪里去呢？到阿鼻地狱去很快就去了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绝对不教人干这种事情，你看在佛经戒律里面制造杀害众生的这些工具都是杀生的重罪呀。从前造这个工具是什么？弓箭呢？造这个罪过都极重了杀一个畜生。佛经上讲的很好，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杀害一个畜生呢，业债都没完没了，你要杀害那么多人怎么得了堕落地狱，世间人常讲永劫不得翻身呐。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说过很多次还要说很多次，为什么呢？诸位记不住体会不到这个意思世界原本就是多元的要想把它变成一元不可能怎么知道不可能呢？我们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外面环境是大宇宙，大宇宙跟小宇宙完全相同大宇宙如何复杂，我们这个小宇宙也如何复杂佛家讲依报跟正报是相等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多元的眼睛不是耳朵，耳朵不是鼻子鼻子不是舌头，多元的嘛 你怎么能统一呢？我这个身体什么都不要了，只要眼睛，行不行呢？不行吧。所以你在想多远的，而且多远你还觉得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啊，眼见第一，耳听第一，鼻嗅第一，通通是第一，没有第二嘛。有第二就打架了，没有第二了。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要体会到啊，整个宇宙万事万法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所以你看我接触其他的宗教，我跟这些宗教领袖的常常谈，第一都第一，我佛教第一，你基督教也第一啊，回教也第一，大家就问题解决了啊。我们佛经第一，你圣经也第一，古兰经也第一，所有一切问题都化解了，就能够和睦相处啊。我是真的，你是假的，他怎么不打架呢？啊，打得死去活来，造作极重的罪业，招来的时候冤冤相报。啊，所以佛说迷悟啊，凡圣就在迷悟之间，一念觉悟了，就是佛菩萨，就是圣人。悟什么呢？悟万法平等，个个第一啊！诸位展开华严经，你看华严经至始至终有没有第二的？找不到，个个第一啊！楞严经里面你们也读过，二十五圆通章这二十五个菩萨也是个个第一，没有说哪个第二。知道法法平等啊，个个第一，我们才能够互相尊重啊。啊，对于尊重别人的心啊，敬爱别人的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嘛。这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才真正能够带给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一切众生呢平等，都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各个阶层的领袖啊，把这些话都常常放在嘴里，可是所作所为的确实扰乱社会，破坏和平啊！所作所为跟他所想所说的完全相违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说个老实一句话，没受过教育啊。在现代这个时代，问题已经发展到极严重的阶段，所以是世界毁灭了。基督教、天主教讲的世界末日，末日在什么时候呢？1999年，就是今年。啊，我们也算很幸运，哎，遇到这个时候。啊，这个大灾难能不能化解呢？难。啊，佛告诉我，医报随着正报转呐。佛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了。天灾人祸是医报啊。正报是人心，只要断恶修善，破迷开悟， 这个灾难就化解了。我们讲经为谁讲的？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而讲的，为诸佛菩萨而讲的。我们为什么念佛？绝不为求自己，为这个世界一切众生消灾免难，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功德很小，为一切众生功德就大了，佛法里面讲积功累德，不在思想上，在心上。你的心量大，什么叫心量大呢？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个心量就大。念念为自己，念念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小团体，为我小道场，这功德就小。这个就是佛讲的嘛，医报随着正报转嘛。正报是什么？正报是心的。一切万法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心能转境界，心能转万法了。学佛从哪里学？就学佛菩萨的存心，学佛菩萨的知见，学佛菩萨的行仪。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心愿，人家是存的什么心，发的什么愿，这是根本。根本正确了，没有一样不正。那么感应篇这一篇文章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世待人久，古德所说他的功用可以作为超凡入圣的阶梯，转祸为福的关键呢。在中国过去每一个朝代依照这一篇修学的人很多，所感应的果报非常殊胜。这个汇编里面所引用的这些公案因缘，我们现在讲的故事，奉行感应篇那些故事，他们得的善报，造作恶业的人所得的一些恶报，收集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我们看到。而实际上呢，收集这些篇这些公案因缘呢，依旧很有限的。而感应的事迹不胜枚举啊。 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都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之中。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怎么能不依教奉行呢？印光大师以这个作为修学净土的基础，很有道理啊！一个人能真正奉行感应篇，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有把握。如果你所作所为与感应篇所讲的完全相反，念佛也不能往生。所以印祖一生竭力提倡，是他高度的智慧，是他的大慈大悲。我们应当要知道，应当要尊重，应当要感恩，应当要依教奉行，这才是报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讲到此地。